为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13号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为统一祖国而献身是最真正的爱国》单行本。